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二章乌姆里奇教授第四十七集。 第二天早晨，西莫飞快地穿好衣服，没等哈利穿上袜子就离开了宿舍。 难道他以为跟我在一个房间里待得太久，他就会变成疯子吗？ 西莫的衣摆一闪消失后，哈利大声问道。 别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哈利。 迪安低声嘟弄了一句，把书包背上肩头。 他只是…… 可是，他似乎说不出西莫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尴尬地顿了一下，便也跟着出了房间。纳威和罗恩都用这是他的问题，不怪你的目光看着哈利，可是哈利并没有感到舒服多少。这样的情形，他还要忍受多久？ 出什么事了？ 五分钟后，哈利和罗恩赶去吃早饭，刚走到公共休息室，赫敏追了上来。 你的脸色真是太……哦，我的天哪！ 他吃惊地望着公共休息室的布告栏，上面新贴了一张大启事： 大把大把的加龙，零花钱不够应付开销吗？想多挣一点金子吗？请与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联系，找一份简单的、几乎毫无痛苦的课外临时工吧。很抱歉，所有的工作都由求职者自己承担风险。 他们太过分了。 赫敏板着脸说，一把将启事接了下来。弗雷德和乔治是把启事钉在一张布告上的，布告上写着第一次到霍格莫多村过周末的日期是在十月份。 我们得跟他们谈谈了，罗恩。 罗恩显得十分惊慌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是级长， 赫敏说。这时他们三个从校巷洞口爬了出来。 得由我们来制止这样的事情。 罗恩什么也没有说，哈利从他闷闷不乐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觉得要阻止弗雷德和乔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可不是什么美差。 对了，出什么事了，哈利？ 赫敏接着问道。他们走下一道楼梯，楼梯旁边挂着一排老巫师的肖像，一个个都忙着互相说话，顾不上理睬他们。 你好像为了什么事情很生气。 西莫认为哈利在神秘人的事情上说了谎话。 罗恩看到哈利没有回答，便简明扼要地说道。哈利以为赫敏会站在他一边做出愤怒的反应，可他只是叹了口气。 是啊，拉文德也是这样想的。 赫敏愁眉苦脸地说。 你一直在跟他愉快地聊天，讨论我到底是不是个谎话连篇、爱出风头的傻瓜，是吗？ 哈利大声说。 不是。 赫敏心平气和地说。 实际上，我叫他闭上他那张大肥嘴，不许再对你说三道四。哈利，真希望你不要再对我们横加指责，因为我和罗恩是和你站在一边的，除非你没有注意到。 短暂的静默。 对不起， 哈利低声说。 没关系。 赫敏端着架子说，接着又摇摇头。 你们不记得邓布利多在上学期结束的宴会上说的话了吗？ 哈利和罗恩傻乎乎地望着他，赫敏又叹了口气。 关于神秘人的，邓布利多说，他制造冲突和敌意的手段十分高明，我们只有表现出同样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信任。 你怎么能记住这样的话？ 罗恩钦佩地望着他问道。 我仔细听了，罗恩。 赫敏略微有些粗暴地说。 我也听了呀，可是我还是说不出到底。 问题是， 赫敏很不客气地大声说。 这些才是邓布利多真正要说的话。神秘人回来才两个月，我们就已经开始自相争斗了。分院帽的警告也是同样的意思，团结一心。 哈利昨天晚上说的对。 罗恩反驳说。 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要跟斯莱特林的人交朋友，可能性很小。 我认为我们不能为学院之间的团结做出努力是非常遗憾的。 赫敏火气很冲地说。他们来到大理石楼梯底下，拉文克劳的一群四年级学生正鱼贯穿过门厅，他们一看见哈利就赶紧凑成一堆，似乎唯恐哈利会对落在后面的人下毒手。 是啊，我们确实应该努力跟那样的人交朋友。 哈利讽刺地说。 他们跟着拉文克劳的同学走进礼堂，一进门都不由自主地朝教工桌子望去。格拉普兰教授正跟天文学教师西尼斯塔教授聊天，海格又一次因为缺席而格外引人注意，被施了魔法的天花板正好反映了哈利的情绪，灰蒙蒙的，一片愁云惨雾。 邓布利多一句也没提，那个姓格拉普兰的女人要在这待多久？ 他说。这时他们正朝格兰芬多的桌子走去。 也许…… 赫敏若有所思地说。 什么？ 哈利和罗恩同时问道。 啊，也许他不想让大家注意到海格不在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想让大家注意？ 罗恩轻声笑了起来。 我们怎么可能不注意呢？ 赫敏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黑皮肤高个子女孩大步走到哈利跟前。 你好，安吉丽娜。 你好。 他轻快地说。 暑假过得怎么样？ 没等回答，他接着又说。 知道吗？我被选为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长了。 太好了。 哈利说，咧嘴朝他笑着。他猜想，安吉丽娜给球员们鼓劲时，可能不像奥利弗伍德那样啰嗦，这倒是一件好事。 啊，对了，奥利弗走了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守门员。选拔将于星期五下午5点进行，我希望全体队员都能到场，行吗？这样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新人能不能跟大家很好的配合。 好的， 哈利说。安吉丽娜朝他笑了笑走了。 我忘记伍德已经走了。 赫敏在罗恩身边坐下，把一盘面包拖到面前，淡淡地说。 我想那会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吧。 我想也是。 哈利在对面的板凳上坐了下来。 他是个出色的守门员，不过吸收一点新鲜血液也不坏啊，是不是？ 罗恩说。突然嗖嗖嗖，咔啦咔啦咔啦，几百只猫头鹰从高处的窗口飞了进来，他们落到礼堂各处，把信件和包裹带给他们的主人，同时也把水珠洒在了吃早饭的人头上。显然外面正在下着大雨。海德威不见踪影，但哈利并不感到意外，给他写信的只有小天狼星，现在刚分别了24小时，估计小天狼星不会有什么新鲜事要告诉他。赫敏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把橘子汁挪到一边，给一只嘴里叼着一份湿漉漉的预言家日报的大谷仓猫头鹰腾出地方。 你怎么还订那玩意儿？ 哈利气恼地说，又想起了西莫。这时赫敏把一个纳特放进猫头鹰脚上的小皮钱袋，猫头鹰扑扇着翅膀飞走了。 我才不费那功夫，都是一堆垃圾。 最好了解一下敌人在说什么。 赫敏阴沉地说。他展开报纸，把自己挡在后面，一直到哈利和罗恩都吃完早饭了，才重新把脸露了出来。 没有什么。 他简单地说，把报纸卷起来，放在了盘子旁边。 没有说到你和邓布利多，什么都没有说。 这时候麦格教授顺着桌子挨个分发课程表。 看看今天。 罗恩唉声叹气地说。 魔法史2节魔药课，占卜课，2节黑魔法防御术课，宾斯斯内普特里朗尼，还有那个叫乌布里奇的女人，都在这同一天里。我希望弗雷德和乔治加快速度，赶紧把那些速效逃课堂弄出来。 别是我的耳朵出毛病了吧？ 弗雷德说，他和乔治刚来，挤坐在哈利旁边。 霍格沃茨的机长总不会想要逃课吧？ 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倒霉。 罗恩发着牢骚，把他的课程表塞到了弗雷德鼻子底下。 我还从没有碰到过这么糟糕的星期一呢。 嗯，说的对呀，老弟。 弗雷德一边浏览课程表一边说道。 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来点鼻血牛轧糖，便宜卖你。 为什么便宜啊？ 罗恩怀疑地说。 因为鼻血会一直流个不停，直到身体的血都流干。我们还没有研究出解药呢。 乔治说着开始吃一块熏鱼。 谢谢了。 罗恩闷闷不乐地说，把课程表装进了口袋。 我想我还是去上课吧。 说到你们的速效逃课堂。 赫敏严厉地瞪着弗雷德和乔治说。 你们不能在格兰芬诺的布告栏上贴启事招聘试验者。 谁说的？ 乔治说，一副很吃惊的样子。 我说的。 赫敏说。 还有罗恩。 这事跟我可没关系。 罗恩赶紧说道。赫敏气呼呼地瞪着他。弗雷德和乔治痴痴地笑。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改变腔调的，赫敏。 弗雷德说，一边往一块烤面饼上涂抹厚厚的黄油。 你们开始上五年级了，很快就会求着我们要逃课堂。 为什么上五年级就意味着我需要逃课堂呢？ 赫敏问道。 五年级是 OWL 年。 乔治说。 那又怎么样？ 那就是说你们就要面对考试了，是不是？考试会像一块砂轮使劲打磨你们的鼻子，会把鼻尖的皮都磨破。 弗雷德幸灾乐祸地说。 就为了 OWL, 我们年级一半的同学都闹了点小毛病。 乔治兴高采烈地说。 哭鼻子抹泪了，发脾气了，帕特夏斯廷森动不动就晕倒，肯尼斯脱了全身长满了疖子，你还记得吗？ 弗雷德回忆道。 那是因为你往他的睡衣里放了大炮粉。 乔治说。 哦，对了。 弗雷德说着顽皮地笑了。 我忘记了，有时候真是很难记得清楚，是吧？